平安，我们上一个主日讲的题目叫什么来？准备好了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哈，准备好了吗？讲的内容呢，基本上就是说，这个在主来之前发生了一些种种迹象，是吧？我们是根据马太福音多少章来着？24章，是吧？24章。就是根据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这个给我们的一些预言啊，一方面证明了耶稣的预言的准确性，对吧？他说的话应验了；另一方面呢，也给我们这些今日的基督徒啊一些提醒，让我们时刻准备好，警醒祷告，不但不会被撇下，而且呢还是欢欢喜喜地迎接主的再临，对吧？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不但不会被撇下，而且呢，主来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战战兢兢，而是什么欢欢喜喜。很多弟兄姐妹觉得像这方面的提醒呢很重要哈，就是说对我们今天如何准备主的再来，如何来看清这个时代，如何来知道我们今天处在一个这种时代当中，我们应当怎样去面对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哈，而且不是。不至于做一个糊涂的基督徒，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，而是要警醒，并且要不厌其烦的去忍耐到底啊，忍耐到底啊，唯有忍耐到底的是吧，必然得救。这句话呢，耶稣重复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你说忍耐很容易，但是忍耐到底不容易，是吧？哎，因为这个人容易灰心冷淡。为什么人容易灰心冷淡呢？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是有限的，人是时光有限，精力有限，力量有限，喜乐也是有限的，哀哭也是有，就是都是，所有的东西都在有限的范围当中。当人在有限的范围当中的时候，你容易疲乏，对吧？你不可能精力一直旺盛啊。所以说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要如何来警醒？不懈怠，不冷淡，啊！因为我经常想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警醒了一辈子，突然间在我不警醒的时候，主来怎么办呢？是吧？哈，或者突然间我在冷淡的时候，这一段时间我冷淡了，主来了，那就会被撇下。所以说，怎么来让我们今天做好准备？我们怎么办才能够做一个聪明的童女，不至于冷淡被撇下呢？啊，今天我们就来讲靠主得胜。我们先请对主做一个祷告，主，我们感谢、赞美、荣耀都归于你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，每一次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带着一颗敬畏你的心，带一个警醒的心，带着一个能够依靠你的心，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悯、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时时刻刻警醒，因为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主啊，就求你住在我们中间，住在我们心中，求圣灵保守，使我们今天的崇拜，以及所有在你面前奉你名聚集的弟兄姐妹的崇拜，都能够蒙你保守看顾。感恩不尽，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，阿门。第一点，凡事求问，present all your requests to God。凡事求问。那么刚才我们读的《撒母耳记下》第5章17到25节，给我们讲了一个什么故事？讲述了大卫和非利士人的两次的战役，是吧？两场战争。这两场战争呢，我们今天我们看这两场战争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？啊，它给我们有什么？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和这个。这个大卫的军队就和这个犹太人，也就是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，已经几千年了，几千年的时间了，是吧？哎，我们知道这个非利士人呢，从古代就打呀，和这个大卫打，打到现在呢，改名了，改成什么了？巴勒斯坦了，哈，还是打，是吧？哎，我们有一个非常熟悉的名词叫什么？以巴什么冲突，对吧？就是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。这个圣经的准确度啊，你看一看，因为什么？直到主再来之前，这场战争打不完了，这圣经告诉我们的啊，而且呢说，这个 永远不能立国。虽然联合国都已经承认那个巴勒斯坦国了，还是没有成立啊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中东，我们知道圣经预言的准确性是100%啊。今天我们知道这一片地方其实呢，一共就这个2790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很小啊，但是呢，自古以来几千年的时间啊，大卫之前就已经开始打了，对吧？腓力斯人又上来侵犯啊，世世的时代就有。但是《撒母耳记下》第五章给我们讲述的是，腓力斯人听说大卫当王了，是吧？哎，他一听那不对呀，你这大卫当王了不行啊，他们呢就想什么除掉。为什么想除掉大卫呢？因为这个大卫啊，实际上是他们一直想除掉的一个人物啊，是个勇士。因为想当年的时候，大卫还是一个年轻的牧童的时候呢，啊，他就什么初生牛犊不怕虎是吧？哈，他靠着主啊，他就拿着石头就把那个啊叫鸡旋甩石啊，就我们小时候用那个弹弓，就和那鸡旋啊有点相似哈。哎，他那个鸡旋的甩的话呢，比在我们这还厉害。我们是拿这个棍儿上，啪，他是甩，靠这个中心的旋转的力量是吧？哎，这个抛物线出去了哈。那把这个腓力士勇士的代表、战士的代表叫歌利亚，给用石头给打死了啊！所以说他们特别的羞愧，说这个人我不除掉不行啊！所以说。这个大卫刚刚上任，啊，这是个好时候。刚刚上任，他国家还不熟，支持他的人也不多，反对他的人也不少，还有支持扫罗的人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国家，你刚刚上来以后，你得要熟悉国家的政策，要制定这个国家的法律啊，是吧？好多事情呢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他一想，你还没坐稳呢宝座，啊，我先把你给啊。打死，所以说这个时候他来一个突然袭击啊，趁火打劫。所以，腓力士的军队是在历史上是很强大的，非常强大啊。所以他们和这个大卫的军队打仗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结果就是两战两败，是吧？这个两战两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大卫呀，他是不是他的战略战术学过这个《孙子兵法》《群雄兵法》不是哈？他怎么两战两胜呢？大家想一想啊，他有一个非常高明的战略战术啊，这是大卫，他的战略战术是什么呢？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他每一次打仗之前都要先求问军队的元帅，就是谁啊？耶和华，哎，这是他的高明之处啊。那也就是说呢，大卫呢，在他打歌利亚的时候，他就自己就说过了，他说，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这是大卫当时打这个歌利亚时候和打歌利亚对话，他说的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就是说胜败不管是胜或者是什么失败都在乎耶和华，这是这个。那么战略战术啊，这个神给这个大卫的也不一样，不尽相同，不是说都跟你一样的啊，一律都是这一样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哎，结局虽然都是胜利，但是方法不一样啊。我们知道，在第一场战争，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呢，大卫是怎么打败敌人呢？是单单依靠耶和华的力量，耶和华亲自击溃了敌方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这个5章20节说，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，如水冲去一般。这是第一场啊。那第二场战争呢？上帝给这个大卫一个计划啊，大卫按照这个作战方案。又战胜敌人啊，两战两胜，大获全胜。那头一次战争，我们看的时候呢，就看见的大卫打腓力士人是从正面将其突破啊，采用的是中央突破啊方式把敌人打败了。是在哪个地方呢？利发因谷。第二场战争呢，同样的地点也是利发因谷，同样的敌人也是腓力士人，我就用同样的方法，肯定就把他打败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不是，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大卫面对这样的同样的方法时候，同样敌人的时候，同样地点的时候，但时间不一样了，是吧？时间不一样， 那么他还是在求问神，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啊！我不要用我的经验去做主的工作啊！我再说一遍，我不能凭我以往的经验来做主的工作啊！我不是在这一个同一个地方吗？打了敌人，同一个地方啊，而且同样的敌人，那我用同样的方法啊？不是，神给他不一样啊！所以我们面对同样的敌人的时候，不能依靠自己的经验。我再说一遍啊，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经验，说我原来是什么什么样啊。所以他仍然求问神，果不其然，神就给他一个另外一个方法，是吧？说你这一次不要从正面攻击了，你要转到他们后面去啊，上桑树对面啊，桑林的对面攻打，来个出奇制胜，是吧？神也会出奇制胜的，是吧？又把他们打败了。两次战役，大卫使用的方法完全不一样，但是结果都是什么？大获全胜。为什么？是军队的元帅给他出的主意啊！这是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？说明了给我们今天的人一个什么启发和提醒啊？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什么样的启发和提醒呢？啊，我们在服侍神的当中，我们服侍当中，不是单纯的服侍，我们在服侍当中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尤其是和谁征战呢？尤其是和上帝的仇敌魔鬼征战啊！我原来就说过，我说整个的上帝的一个完整的宇宙的一个计划，就是打败魔鬼啊。那么他的让魔鬼抱回蒙羞，但是他这个计划，我们是其中的一个战士，是神的一个战士啊，来和神同工，来打败魔鬼的。所以你不要说魔鬼我不管他，我就做主的工作吧，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，是吧？万一我打不过他呢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我就是做主的工作，我爱人啊，魔鬼的话呢也可能比我厉害哈。你这样一想，这就上魔鬼的当啊，想都不能想，我告诉你。所以我们就是和魔鬼征战的，魔鬼所做的一切事情是非常的狡猾，叫模棱两可，就让你知道似是而非。哎，他说的非常好啊，让我兴奋，让我高兴啊，说的也非常有道理吧，是符合圣经啊。但是呢，你感觉似乎符合圣经，但正好是恰恰和圣经相反，和耶稣的教导相反，这就是魔鬼的诡计，他的高明之处啊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，是我们学习一个什么样的工作，就无论大事小事，我们都要来到上帝面前，首先要向他祈求。无论大事小事，我们不能凭自己的经验，我再说一遍，无论大事，我原来这我肯定行啊，不能凭自己经验。是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第一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快面对挑战，面对困难，面对征战的时候，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我们是感觉恐惧战争呢，还是我们哟这个问题是一个啊，是一个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挑战了，我们要做起来，赶紧就做一个计划吧？还是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求问神呢？啊，这是一个我们的选择的问题哈。说大卫第十九节说，大卫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便引导他，给他不同的策略和方法啊，这是一个高明之处啊，就是说他击溃敌军。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中，我们不能够墨守成规啊，不能够说是我拘泥我的习惯遗传，这是法利赛人做的事，是吧？我遗传上是这个，是吧？而是说如果我们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失去了跟从神，主要是圣灵在心中的带领。因为圣灵给我们的带领，所谓的带领，所谓的亮光，所谓的指引，就是我们还不知道，对吧？你要知道了，你还带领干什么？还给你们亮光干什么？所以他每一次的带领都是最奇妙的啊！我们要听从神的带领啊，也就是说，在圣灵里面，我们才能够知道神的带领啊，在圣灵里面祷告，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祷告是有效啊！你说我祷告了。主啊，求你让我这战胜吧，求你让我这一次一定要啊成功啊，阿门啊，奉耶稣名阿门啊。那你是在圣灵里面祷告吗？在圣灵里面祷告是 按照圣灵的亮光，顺着圣灵的带领去祷告。所以我们每一天要面对许多挑战，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。我再说一遍，没有一个方法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的啊！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要求过神。那么只要我们求过神，上帝一定引导我们，这是圣经的应许啊，圣经的应许，我们要相信啊，我们从他能得到信心。说那么最后你的结果是胜利，但是不管这个胜利是由神亲自来的神迹奇事，他的亲自出马啊，就像第一次战争也好，用大水冲破敌人一样，或者说呢是引导我，把我引到桑树后面，就像这个敌军后面，面对桑树，桑树上有声音，耶和华的军队在上面的啊，那都可以。但是呢，我们荣耀都归于神，这是最终目的啊。我再说一遍，所有的荣耀都要归于神啊。如果有人说称赞你了，哎呀，这个万岁，大卫万，大卫万岁，大卫杀死这个扫罗，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这一下子把大卫都陷进去了哈。但就因为这句话，扫罗又非要把大卫杀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荣耀归于神。无论大事小事，我们先求为神，向神祷告，并且在圣灵里面向神祷告，一定会成功啊！我再说一遍哈，这个是根据什么呢？根据这个撒加利亚书啊，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什么？我的灵方能成事。这句话很深呢。你说不是依靠势力，不知道才能，这我知道，但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，那就是说你要在圣灵的引导下，在圣灵的光照下，在圣灵里面祷告，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祷告，是按照圣灵的光照。所以我们本来不知道求什么，但是圣灵与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圣灵有这句话吗？哎，在里面替我们祷告，我们就一定能战胜魔鬼哈。这是这个圣经的教导。所以战争非以强大胜，赛跑非以速度赢，乃是依靠神之灵，大事小事定能赢啊。所以不管是什么事，面对挑战的时候要屈膝祷告，这是第一点哈。凡事求恩， present all your requests to God。 第二点，为何为得胜？ What is the meaning of overcome？ 什么叫做得胜啊？什么叫得胜？得胜在这个希腊文当中叫 nikao。 得胜这个词呢，这个词汇哈，首先就是在圣经里面的重要程度，你认真查考一下，大吃一惊，就是说整本圣经啊，61卷圣经，这个得胜这个词呢，在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当中一共才出现了20次左右啊，一共出现20次左右。但是呢，它的重要程度是在开始重要呢，还是幕后重要呢？你看它出现的次数，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启示录就占了一多半，就占了13次，可见这个在末世得胜的重要性。就说呢，在末世得胜是难上加难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教会都随流失去了，对吧？他说我们要有爱心嘛，我们要想到人的天生的习性，是吧？要有爱心，那我们也随大流吧。这人呢，很容易随着，是吧？这耶稣说什么？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，路是什么大的？进去人越多，就这意思。你大家都这样了，我也跟着他们，肯定是了。但其实随大流，我原来讲的嘛，众人都这样做的时候，哎，你要小心，对吧？因为耶稣说了，引到灭亡的人是多的。那我们怎么才能够走到真正的正路上去呢？就是要根据耶稣的教导，圣经的话语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想到这个在末世啊，其实约翰啊，他在这个他重要的强调了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教导啊，他就把这个得胜，他在约翰福音、约翰一书还有启示录当中重点强调这个得胜的重要性啊，得胜的重要性。所以这一点的话呢，很容易被人忽略在末世当中啊， 也是呢，我们今天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我们今天面对苦难，面对逼迫，面对这个引诱，啊，我们真的能够得胜吗？啊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靠主不但能得胜，而且能得胜有余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重要的一点就是说，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严肃的问题，就是说呢，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成为神的孩子。圣经说，得胜的才能被称为神的儿子，啊，唯有得胜的神才能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唯有得胜的才能够承受地图。这是启示录21:7告诉我们的，唯有得胜者才能被称为神的儿子，唯有得胜的才能够承受地图，唯有得胜者才能够神才能够被称为他们的神。那你说说我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，什么叫做得到着什么叫得胜啊？我明天我回去练练功，我去跟人打仗去，是吧？这得胜嘛，其实得胜的范畴非常的广泛啊。我们得胜的范畴包括我们胜过恶劣的环境啊，尤其在末世当中哈，那么胜过这个私欲的引诱，胜过老我的骄傲，胜过罪恶的引诱，胜过世界的潮流，胜过恶人的计谋，胜过魔鬼撒旦的试探。这个潮流就是这样，我要往这方面走，我要胜过去，我是活在基督里面的，所以说最终我要胜过各种各样的患难。要做得胜者，首先要明白上帝的旨意。我再说一遍，要做得胜者，首先明白上帝旨意，要知道，要熟悉上帝的属性。我们所信仰的上帝，他的属性是什么？啊，他的旨意是什么？啊，你才能够做得胜者。啊，那也就是说，说简单了，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得胜者，要做一个爱上帝的人，对吧？你爱上帝，你爱他的话语，你爱上帝你就遵守他的话语，你爱上帝你就一定要认识这个人啊！你找对象的时候你说我爱上他了哈，啊，然后呢我要娶她为妻，哎，然后就下聘书了，人家父母说你谁呀，啊，我不认识你啊，他我爱他是吧，哈，他你是算老几，你爱他，说好多人爱他呢是吧，哎，你了解他吗，他了解你吗，对吧，哎，所以你要爱一个人，你首先要什么？要了解他，对吧？哎，你也不知道他到底结婚没结婚呢，是吧？所以你要真实爱上帝，说不是口头的，主啊，我爱你，你爱我，然后呢，在教会里边唱唱的，起来又蹦又跳哭，是吧？这样的，哎，然后聚完会了，我很释放啊，你很释放了，那神得到荣耀了吗？是吧？哎，所以说你要真正爱上帝，你要。要认识他，要了解他的习性，要知道他的旨意，明白他到底喜欢什么。最重要的说，耶稣说：“你爱我的人，所有爱我的人，什么表现？听从我的命令啊，遵守我的命令的人，都是爱我的。”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，对吧？哎，所以你要遵守神的命令，遵守神的教导。其实我们原来也是不知道怎么来靠主的哈，我们都是。依靠自己的人，像保罗所说的一样，但是呢，这个保罗，我们知道保罗在罗马书7的时候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怎么败坏。到了8的时候呢，他给了我们一个人生一个鼓励，点燃了我们人生的希望。而且呢，就是说，这个保罗说了一句话呢，我觉得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赞歌一样哈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，是吧？有余了，怎么得胜的？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是吧？你得靠着他，依靠他啊。所以这是要靠主得胜，就要做一个什么？哎，就是这个做一个爱主的人啊，爱主的人。这第二点，第三点，得胜有余啊。刚才我们说这个 more than conquerors。” 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罗马书啊，罗马书第八章第37节告诉我们说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得胜有余啊，就不仅仅是得胜，而且是还有余。什么叫叫有余？就是说我们得胜就是没有输，对吧？什么叫得胜有余啊？你不但还得胜，然后你还能够进入他们中间，掳掠他们，不但能掳掠他们，而且呢还能够什么？利用他们来战胜我们的仇敌，得胜有余啊！就是说，这个所谓的得胜有余，既然有个胜，它就有一个 competition，有一个比赛，有个战争，对吧？所以说，要想得胜有余，就必须要有试炼要想得胜有余，就必须要经历逼迫。这是必须的。保罗说：“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必须要经历什么许多的艰难。你说我不经历逼迫行吗？你不经历要小心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一个让你得胜有余的一个机会。所以这是一个重点之重点啊！就是我们所有的试炼都是绝对的必须。我再说一遍，所有的试炼都是绝对的必须。这是圣经的教导。”试炼可以使我们的灵命坚固，试炼可以使我们得以完全，试炼可以使我们对神表达忠心。试炼之后，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得胜才是真正的得胜。说试炼是必须的，圣经都有教导啊。而且呢，神的完全呀，是在人的无能当中才显出它的可能性。我再说一遍。神的完全是在人的无能当中才显出它的可能性啊，要不然你不知道。也就是说，透过试炼就把人带到完全的地步，这神的美意啊！我们最终呢，神是给我们好处的，让我们完全啊！也就是这个，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，神的美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本季度的主题就是持之以恒的侍奉啊。为什么要提到持之以恒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暂时的侍奉谁都愿意，很容易，对吧？但是你要说我一生一世的持之以恒的侍奉，那是很难的事情，很难的事情。因为有你要遇到很多的问题困难啊，诸多的这个问题啊，你是这个，或许是你生命当中有困难了，对吧？或者是你在这个家庭当中有困难，因为我这家里边不让我侍奉神，或者是你这个。在你真心侍奉神以后，但是你觉得好像你的训练不够，而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呢，以至于被别人轻看的困难。然后别人轻看我，看不起我，说我没本事，是吧？或者是呢，你已经奉献给主了，你也诚诚实实的做了，但是你的经验不够，你出了差错，让你感觉到灰心失望啊，这也是一种困难。其实呢，你看好像我怎么回事？神不与我同在，神把我丢弃了？其实不是。不是神丢弃你啊，绝对不是，神没有丢掉我们，神是看我们的心，看我是不诚实，神不看外貌，神不看我做出多大的成绩，轰轰烈烈，神是看什么？耶和华检查人的心呢？我向神诚实的侍奉，神一定会祝福我，这是肯定的啊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所以说，当我们在神面前看到自己的时候呢？没有能力的时候，正是神的目的达到了。哎呦，神说你，我达到目的了，你感觉自己不行了，我就让你行。这个行是归荣耀给我的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是归荣耀给神的。神说，你侍奉的时候呢，你遇到艰难困苦，你灰心失望的时候，但是你突然间感觉到有力量、能力了，你知道，哎呦，这是神来的，这就是神的目的嘛。将他的所有，我们所有的功劳都归于神，就这意思啊。不能归于我们自己，但是呢，神一定还有下一期嘞，就是这是第一期，第二期的话，才把更重要的侍奉、更重要的担这个责任交给我们。你可以像说宋尚杰，宋尚杰，这个把他的在美国的这个他的金钥匙、博士的金钥匙毕业证走到日本海的时候，全部甩到海里边去了然后就说。主啊，我下一步我要得几十万的信徒 神就给他数字要超过他的数字，他是中国的大愤青家啊，他才活了40来岁是吧？但是他当时几十万、几百万的人听他讲道，啊，他是怎么来的这个能力啊？啊，在美国上学的时候，想奉献给神了，上纽约去上神学，一看不对啊，他们弄那些事都假的，啊，都是就是和世人没有什么分别，是吧？哎，他就是不行。不行的话，这伙人就你说信主的人呢，还是坏到什么地步？说你有神经病，把他送到神经病院里边去了哈、啊。这是信主的人干事啊，把那个在这个神经病院里边待了好几个月了，好久啊。他就在这个神经病院里边，就把圣经读了多少遍，几十遍啊。这个就从那里得到能力了啊。然后后来以后，大使馆的人去才把他领出来。啊，另外一个，他回国的时候，他就是把这些什么博士帽什么什么全部给扔到日本海里，回家以后就有能力了哈、啊。这个能力是从神来的啊，能力不是说是我自己训练出来的，能力是在神面前委身的地步。我在神面前，我要委身，我要向神祈求，主啊，让我在你面前做一个合用的器皿，神就一定要用我们。所以说，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一个非常非常惨烈的，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啊，大的祝福。也就是说呢，有些人问说，哎呀，你说这个坏事都是魔鬼的事是吧？那我神把魔鬼给消灭了不就完了吗？是吧？其实呢不然，神有更高级的啊办法，神可以利用魔鬼来成就他的事情，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啊！就是这叫得胜有余。我骑在他的身上，我去得胜，这叫得胜有余啊！这是来神用魔鬼来训练我们向神的啊这些这个忠心的程度啊！所以说，让我们得到更大的胜利。就好像这个在过去有一个民族叫这个弗里加民族，这个民族啊，打仗的时候把敌人只要打败了，他就把敌人的血都给喝了啊。为什么喝了？他说这个喝血可以壮胆，可以得到敌人的力量。哎，就是说这他从就是我能够有这样的办法，就是说就是每一次的试炼，其实都是让我们在属灵的力量上增加力量的啊，不是说是神来折腾我。这种什么这种我说头昏眼花了，不是啊，每一次的试炼都让我们在神属灵的层面上更进一层，得到属灵的力量啊。这是我们知道，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看着敌人替我们打敌人，这是叫得胜有余啊。我小时候读这个，每次我读到这个大卫和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呢，我就有点不太理解，我就有疑问啊。我说大卫把敌人打败了，怎么非利士人又来了？怎么？你不一下把他给消灭干净不就完了吗？哈，是吧？哎，怎么这非利士人又来了？哈，后来你看，这现在我明白了，是吧？但是神没有一次性的让大卫把他们灭掉，啊，我们恍然大悟，原来是什么？如果没有非利士人的侵犯，如何来操练大卫向神的祷告呢？对吧？大卫他没有时间，没有机会操练祷告了，所以经过事先的求问。大卫不但是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。这非利士人，啊，我们知道是他的敌人吧？是，啊，但是呢，他不只是能够战胜非利士人，而且能够骑在非利士人的肩上，让非利士人去战胜他的敌人。这是你读这个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，这个非常让人过瘾的事情。就是说呢，大卫为什么啊百战百胜，百战百胜？其实他有什么能力啊？他就是靠主。一个牧羊人啊，所以说，这个就像我们知道，你在大海当中，一个聪明的水手一看见大海风浪，他会利用那个风浪推舟前进，是吧？哎，这是不会惊慌失措。所以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当中，啊，肯定要遇见很多不逆的环境。这个时候呢，啊，我们要因着加给我们的恩典和力量的，使我们更加的更深一步，更加的爱主，更加的完全啊。就保罗也是这样说，保罗说我所遭遇的一切事情更是叫我干什么兴旺福音的，就是这是在腓立比书1章12节啊，我遭遇的一切事情啊都是啊 让我兴旺福音。这是当我们在神面前做主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要想到这一点，要知道，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的时候呢，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什么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，提到一定要在基督里面夸胜。我夸胜吗？好，我是在基督里面夸胜的，而且呢，我有基督的香气。基督的香气什么？你去看一看耶稣在地上他的表现，对吧？连门徒都看不过去了，说你看这些人怎么胆大包天，敢反对上帝的儿子？你让我从天上降下，把他们烧得像以利亚一样吗？是吧？耶稣来说，我来本不是，是吧？要去来灭人的，我是来拯救人的灵魂的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们基督的香气就是啊，就是当一个羔羊啊，为别人牺牲自己。但是基督再次来临的时候，就像我上次讲的那个，那就不一样了，我们和他一同作王啊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是非常有胆量有能力了啊，这是不一样的情形。今天我们仍然要学习耶稣在地上的样式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学我的样式，负我的恶，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所以信耶稣一定要学耶稣啊！很多人信的就不学耶稣了啊？为什么呢？他又出了名了，出了名以后就不知好歹了，就是我是先知，我是这个，就瞎说八道啊！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，他出名是出什么名啊？就是说人上哪里的时候都看不起他，是吧？你是拿撒勒人，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是吧？最后的话呢，谁都往他脸上吐唾沫，都是哈，是吧？不是像今天一样，我一上哪去，我一招呼，好家伙，我这啊，耶稣是让人看不起的啊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告诉我们，他在这个剪毛的人手下，这个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，是吧？他无家兴，没有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眉毛，是我们羡慕他。这是我们信耶稣人一定要想到这一点，哇！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什么？我的灵方能成事啊！如果我们心中还有依靠自己势力的，我们要小心；如果我们还有依靠我的财力的，我还要小心啊！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生。说弟兄姐妹，人生充满了试炼，也充满了考验，啊，充满了磨难，是吧？每一个人都有，每一个人都有。我们生活中所面对的考验，啊，那是非常的令人难过的，啊，我有的考验的话呢，是让我们最难受的，就让我们不愿发生的，谁让我发生了？但是这些将来都要化作浮皮。什么叫浮皮啊？原来都是浮，给你披上了，披上身上了，所以当我们遇到艰难困苦时，我们不要失望，我们要靠主啊，得胜，这是最主要的。生活中我们遇到考验的时候，我们无论是什么样考验，你比如说疾病，对吧？有疾病啊，我要得病，我要不得病的话，我能够健康的为主而活。但得病有得病的神救你，让你传福音的，现在蔡淑娟一样，对吧？你得病的话，他也能够传福音，他能够为主做见证，是吧？还有呢，背叛，还有亲戚背叛了啊，但这你也不要难过，引用迷惑了，失去心爱的人了啊，我这个天灾人祸了，是吧？所有的一切啊，都是考验。这些苦难是在我们在世界上活的时候必须要经历的一环啊，但是我们经历的时候，我们如何表现才能够来鉴定我是否是得胜者，这是最主要的。很多人想，他们知道啊，这个为什么我必须要面对某些困难的挑战啊，才能够这个做得胜者？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神要训练我们的信心啊，神爱我们啊，他说你值得面对这个考验，就像大卫一样啊，你值得。那非利士就等于是来训练，非利士人就等于是来训练他的信心的，对吧？要不他怎么着一遍遍祷告呢？像谁？你要没战争的话，没战争开始犯罪了，上阁楼上去犯罪，是吧？你天天有训练他。我们知道大卫其实呢，他这个这个在人生当中也遇到很多失败和这个困难哈， 但是呢，大卫很聪明，他聪明的地方在什么地方？他聪明之处就在于他抓住了神的应许。他好像似乎大卫非常了解神的习性，是吧？哎，他怎么了解的？你想来想去的话，我想他当牧羊人的时候，他就开始作诗了，就赞美神呐、啊，他与神同行啊，是吧？与神同行，有时狮子来了以后，他不怕狮子，是吧？他揪住他的胡子就把他给砸死了，是吧？你看多厉害，是吧？这个狗熊来了以后他也不怕，为什么？哎，因为有神的同在了，所以他与神同行，他就了解神的习性啊。虽然他有他的软弱，他有他的失败，但是他知道神是有怜悯的。所以说这是大卫的聪明之处啊，他这个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先求问神的 啊，这是他蒙喜悦的原因之一。所以说大卫就成为了我们学习的榜样，也成为了耶稣的祖先，对吧？大卫就成为一个标记了啊，这个蒙神喜悦的标记啊。而且神说你，我要祝福你，让你的子子孙孙永远坐在我的王位上，也就指耶稣嘛，哈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蒙神喜悦啊，也能够知道，当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做一个得胜者的时候，要勇敢地面对挑战啊，勇敢地面对挑战，怎么来谦卑自己，学会了靠主啊，每一天靠主得胜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靠主得胜啊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我们更加学会了依靠你，学会了在你面前做一个顺服的人，做一个随时随地祷告的人，做一个谦卑的人，能够知道你的旨意如何，也知道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并不是已经得着了，而是像保罗所说，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你给我们所预备的奖赏。求你祝福我们，让我们更加的爱你，更加的知道，学会了依靠你，学会了在你的怀中，我们就能够得到你的祝福，你的指引，你的光照。感谢赞美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